时间六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 早晨六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。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， 活力 music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 就算是感冒的照顾，我像是更高温柔，也要更专注。

需要时候请靠我肩膀，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。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。 Yeah yeah、Love it, love it, love it. Give me motivation. Yeah yeah、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。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。 Yeah yeah now now now。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。你需要时候请靠我肩膀，肩膀 down down down。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。 Let's get it. As you there